於其國中有二菩薩摩诃薩，一名日光遍照，二名月光遍照，是比無量無數菩薩眾中之上首次寶佛處，悉能慈悲世尊若是琉璃光如來正法寶座。我哋上文呢，即係多晚以來就講咗若是琉璃光如來因足行菩薩道時所發的十二大願，依願修行，結果得成佛道，東方淨土就叫做淨琉璃世界，是依報莊嚴，若施如來就叫做琉璃光佛，亦都是表示這個淨報亦都莊嚴。之後呢就是向下的經文呢，大體上都是讚歎這個若施法門，亦都包括我們如果文明或者是持重若施法門所得到的好處。接下來剛才這段經文就是首先讚歎東方淨土除了主人若施佛之外，他還有兩位是得力的助手，就是我們常常念普佛呢拜願的陣時，就是一尊叫做日光遍照菩薩，一尊叫做月光遍照菩薩。這兩尊菩薩呢就是東方淨琉璃世界若施佛座下這個左右手，他將來呢亦都是次寶佛位，按住個次序，若施佛那個佛法完了，到日光遍照菩薩成佛，日光遍照菩薩的法完了，又到月光遍照菩薩成佛。他兩尊佛成佛呢個名字都是若施佛來的，同時是以智慧光是遍照一切眾生，所以說於其國中於此這個東方淨琉璃世界這個國土之中呢，就是有二菩薩，二就是數目，凡是這些數目呢在這個佛學的名詞裏面是唯識學，就叫做大數式，是帶著一個數目來到解釋呢這個名詞。現在說二菩薩，菩薩可以說是人，他們都是一個名詞，有幾多尊呢？一尊就兩尊，或者十尊一百尊呢，加上說二菩薩就是兩尊，就是這個數目，帶著這兩個數目呢就是解釋菩薩是只得兩位。摩诃薩呢就說這些菩薩呢不是普通的菩薩，是屬於這個大菩薩。菩薩凡是發心至道度人都是叫做菩薩，不過呢這個程度啊是有淺就有深啦，這個位次呢亦都是有低就有高。凡是未曾斷煩惱，即是未斷無明，未證法親前都可以說到他們淺位菩薩。例如別教的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都是屬於淺位菩薩，唯有要登地破無明證法身，即是登上十地位才可以稱為他的大菩薩。如果從這個原教這方面來說，要到這個十住位中的初住位，跟著呢十行、十回向、十地都是呢斷一份 無明證一份法身，都是名為他叫大菩薩。這兩尊菩薩既然舉出他這個資歷，舉出呢他這個的本能啊，但是他這個名是叫做什麼名呢？我說一名他們日光遍照，二名他們月光遍照。那麼日光在太陽，即是日頭有太陽之下呢就遍照大地，令我們人世間那些人呢是得以一受這個日光所遍照，各色其色呢是做他的事業。夜晚太陽落山好天的呢就有個月亮出現了，尤其是十四十五這個月亮最圓滿。太陽落山就個月亮一出呢，大地得以清涼，都是由於這個月光遍照這個大地。 咁呢个光啊，大体上嚟讲都系表示呢个智慧光。所以东方净琉璃世界嘅佛系叫做药师琉璃光。咁啊，加佢个左右上首菩萨咧，一位就叫做月光，一尊就叫做日光。咁啊，两尊上首菩萨咧，都系以呢个日光、月光以光为佢个名，亦即是话以智慧为佢啦吓所修行个目的。其实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人，最紧要咧就要有智慧，要悟道有智慧。如果冇智慧嘅话咧，其实你点样修啊，都唔系咁容易得到开悟。唔好话咧了三界嘅生死，得到出世解脱添啦。嗱，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有呢个智慧光咧？一个最重要嘅科目就系我哋嘅人咧，唔好咁执着，唔好咁迷信，唔好咁固执。如果你能够有少份嘅，好轻微嘅啫，唔好咁固执，好轻微咁咧，唔好得咁执着。咁你就嗰啲智慧咧，即使系好轻微咁咧，都叫做有少少嘅智慧。咁如果冇智慧咧，处处计较，样样执着，又唔正信迷信咧，咁啊的确咧，唔单话唔可以开智慧光啊，可能呢条路咧，咁啊越走就越黑暗啊，连街灯都冇。所以呢一点咧，好多人话我学佛咗咁多年，亦都念咗咁多年嘅佛，或者诵经，或者拜忏。咁啊，点解都好似一啲咁多好处都得唔到咧？就系固执，就系迷信，就系唔明白咧佛所讲呢个因果嘅道理。所以咧，越走就越迷，越来就越固执啊！市面上咁，你个智慧心光又点样可以显发咧？所以家始终啊，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左右两尊菩萨咧，都系以呢个日光、月光为名，离唔开呢个光，就系、是、代表啊，你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佛嘅上首菩萨咧。当然咧，你嘅智慧光咧系不可思议啦，起码都叫做破无明正法身啦。咁就破一份无明黑暗，就显一份嘅智慧心光，先就可以照破嗰啲黑暗烦恼，照破嗰啲迷闷嘅执着，然后先至咧够资格做诸菩萨嘅上首啦。话一明日光遍照，二明月光遍照，咁呢两尊菩萨咧是比无量无数菩萨众之上首。咁啊，西方呢、这个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座下咧，当然就唔系净止呢两位菩萨。仲有好多好多菩萨，多到呢个数目都数唔清啊！所以话无量无数咁多个菩萨，但系无量无数咁多菩萨之中咧，就以日光遍照、月光遍照呢两尊菩萨咧，系为上首菩萨。咁佢点样上首法咧？佢话次宝佛位啊，按住呢个次序，后宝药师佛个位置，例如药师佛个化缘以笔。咁啊，顺呢个次序，当然日光遍照菩萨就先成佛，后补药师佛个位置。嗱，咁啊，等到日光遍照菩萨呢个法缘已经系尽啦，咁啊入灭啦，咁啊依次咧就系月光遍照菩萨系后补继承日光遍照菩萨而成佛，所以话次补佛位按住呢个次序。后宝啦吓，已经去咗世入咗灭个佛，嚟到继承佛位，即系后宝佛位。咁啊，然之后啊，佢后宝佛位啦，咁啊，佢有啲咩功德咧？然后先知佢啊，能够后宝佛位咧，所以下边解释个释能持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正法宝藏。嗱，咁呢一句嘅正法宝藏咧，亦都是一经的理体， 是藥師兼全部經的理解，你看最重要所顯示的法體，就是說如果我們依止一部藥師兼修行，最後得到有什麼一個好處，我們發心行菩薩道，亦都依照藥師法，那麼發十二大願行菩薩道，那麼將來畢竟最後得到什麼好處呢？就是正法寶座，正就是不偏就不邪，就名為他們正，不會走在一邊，那麼正呢？法就是一乘的妙法，亦即是妙法蓮花經的妙法，亦即是楞嚴經的大佛頂，那麼亦即是個花嚴經的大方廣，那麼都是一乘的妙法的道理，那麼他就法即是妙法，是一乘法。寶呢就寶貝，咁寶貝呢梗係值錢，大家都知啦，好似例如一件物件，如果經過嘅時間長，經過三幾百年啦，都係冇破壞嘅話呢，咁呢件物件呢就肯定呢屬於古董啦，咁古董就係寶物啦，你拎出個拍賣呢就可能就好抵錢㗎啦，尤其是如果剩返唔多嗰啲更加抵錢，所以寶呢大體上呢就佢個價值呢係來得高，因此稱佢為叫做寶，就個譬如呢個正法，呢個一乘妙法呢係最寶貴，亦即是話我哋每一個人修行日修夜修啊，咁一年到晚不辭勞苦咁樣去修，目的係為乜呢？當然希望斷煩惱了生死啦，咁煩惱斷咗生死了之後，就有咩好處呢？就係、是、得到呢個所謂如寶咁貴重嘅正法寶藏啊！嗱，藏者就藏咁嘅意思，就係、是、講我哋呢個自性呢、這個妙法啊！呢、這個自性本體裏面咧，係有好多嘅功德發財，有好多嘅功德聖寶。都含藏啊，喺我哋呢个自性法体理性之中，所以合埋就叫做正法宝藏。此个正法宝藏咧，系诸佛之所正，咁啊亦系众生之所迷。诸佛正之，唔会增加丝毫；而众生迷之咧，亦都唔会有减少丝毫，系绝对咧系平等，绝对系一样，无分彼此。嗱，咁啊，家下呢兩尊菩薩，既然係為無量無數菩薩中嘅上首，佢係有資格按次候補佛位。咁啊，佢憑啲乜嘢資歷，憑啲乜嘢資格功德啊，有咁樣嘅資格去候補佛位咧？佢話悉能啊，悉皆即係兩尊菩薩咧，悉皆能夠慈悲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嘅正法寶座。咁亦即是話呢兩尊菩薩啦，即使目前未曾係究竟成佛，但佢哋起碼咧都係啊係地上菩薩，已經係破無明，係正法身與藥師如來嘅正法寶藏咧係妙相契合啦，咁啊先至夠份量、夠資格按次咧候補佛位。是故萬殊失利，諸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就應當願生彼佛世界。嗱，咁呢一段經文呢，亦都係佛啊，咁啊勸我哋啲眾生呢，受持呢個藥師法門，發願咧生東方淨琉璃世界。點解呢？個是故係以是上來所講呢個因緣之故，即係話上文一講。有兩尊菩薩，呢兩尊菩薩咧都係將來咧東方淨琉璃世界嘅候補佛位嘅人，佢能夠咧受持藥師如來嘅正法寶座。咁啊，既然咧藥師佛有如是嘅理體，東方淨琉璃世界亦都如是嘅莊嚴，咁啊菩薩嘅上首菩薩咧，亦都係能夠慈悲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嘅正法寶座。咁啊，東方淨琉璃世界既有如是嘅功德莊嚴啊， 咁我哋點解仲發願往生俾世界呢？所以因此佛咧就叫一聲文殊師利啊，佢話諸有信心嘅善男子善女應當願生俾佛世界啦。嗱，咁乜嘢叫做信心呢？嗱，咁啊，信心亦都好重要嘅。一個學佛嘅信徒，如果冇呢個信心咧，佢對呢個佛法咧就冇所認識。咁啊，對佛法冇所認識啦，咁啊，對佢所發嘅心咧，好容易就會退嘅，好容易咧就會咧向後轉嘅。所以學佛嘅信徒，不管佢係在家、出家、男眾抑或女眾，一定咧要有呢個信心十足。咁啊，所以《花蓮經》裏邊講啊，佢話信為道源功德母，能夠長養一切諸善法啊。又話個信心好似我哋個手，我哋入到呢個寶山彩寶啊，有隻手先係攞到嗰啲寶貝啊嘛。咁如果你冇咗呢個手啦，我哋入到個寶山啊，即使滿山都係寶貝，滿山都係鑽石，你冇一隻手，你就點樣攞嗰啲寶貝啫？咁啊，白入山一次。就譬如我哋入佛法個大海，入佛法個寶山咧，都係一樣。若果冇信心，我哋唔可以得到呢个佛法嘅利益。我哋一定要有信心啊，先至可以得到佛法嘅功德、圣财、法宝。所以信心咧系好重要嘅。但男子女人咁系人都识啦，点解男子女人就加个善字上去咧？佢哋善男子、善女人咧，又来加一个信心上嘅上边咧？嗱，咁啊，善者就係對呢一種家所講緊嘅藥師經，包括整部嘅藥師法門，佢能夠受持，有呢個信心啊，佢受持讀誦而不向後轉，不管啊天冷天熱，不管啊翻風落雨，任何事任何處，佢都唔會咧忘記呢個藥師法門。咁啊，信心就十足啦。當然係咁樣修持，呢一位係正正式式、名正言順嘅，係善心嘅男子，係善心嘅女人啦。等就等於其他，唔得話指定某一位男子、某一位女人，所有任何一切嘅男子、女人，佢有咁嘅信根，有咁嘅善心。都可以咧对呢个药师法门咧系收集而发愿咧往生东方净琉璃世界，咁啊佢哋等啊等其他一切人嚟应当地愿生。嗱，呢个经文咧最重要就系一个应字，应就应该，咁你既然应该就冇得转变啦，就等于话咧咁啊，老板请个伙计啊，呢个伙计就梗系应该同个老板服务啦。老板请你的目的就是帮他做事嘛，既然他请你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帮他做事，那你是不是受了他的人工之后啊，你每天应该要上班，准时上班去帮你这个老板做事呢？没得更改的了，除非你辞工你不做，你一要上班接受了这份工作呢，你们应当要每天准时上班，没得更改，没得变迁。咁加药师法门都系一样，既有如是嘅好处，药师法门既有如是嘅功德啊。咁如果依药师法嘅十二大愿发心修行，将来系有机会得到咧药师如来嘅正法宝藏嘅理体。咁如是嘅妙法啊，你仲唔去修？所以释迦牟尼佛咧就同文殊师利菩萨讲，佢话诸有信心嘅善男子、善女人。对于药师法门咧，系应当啊要修持，修持之后咧，你就要发愿往生俾东方净琉璃世界。佢话只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应当愿生俾佛世界。佢以是世尊复告万殊室利童子：万殊室利，有诸众生不识善恶。唯唯贪论，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罪财宝，勤加守护， 见黑者来，其心就不起，切不往以人思思，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咁呢段经文咧，就向下啲经文咧，就系话我哋啊，既然东方净流离世界咁好啊，我哋要发愿往生啦。咁啊，发愿往生，我哋修行过程咧，都仲有好多要修学嘅。其中最主要嘅就系戒我哋嘅贪心。如果呢要我哋持戒，亦都包括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道万行之法。咁如果我哋行菩萨道，不修呢个六道万行之法，样样都贪，越贪就越多，咁又唔守规矩，咁啊，事实上你个基础不稳固啊，你修药师法门都好啦，亦都唔系咁容易啊，往生东方净流离国土，亲近药师琉璃光如来。各位以时就正当释迦牟尼佛讲完上来呢一段文，或诸有信心善能者善理人，应当现将彼佛世界。在嗰个时候咧，世尊就我哋教主释迦牟尼佛复个复嘅复字，除咗对上嗰段文之外咧，佛咧系仲有话同文殊师利菩萨讲啊，所以复字咧就系告诉万殊室利童子言。咁万殊室利咁啊，未曾讲话前咧，就先叫佢一声，叫佢个名。嗱，我哋从呢个佛经里边嗰啲文化啊，我哋一方面可以学到中国嘅呢个文化，亦都咧知道我哋立身处世做人唔好傲慢，唔好骄傲，谦虚啲，客气啲。你处世做人啊，无论对任何一种人，我哋咧有咩嘢事要请人帮忙嗰阵时咧，你都就礼貌上啊，同人家哋招呼一声。家佛以呢个长辈嘅身份同文殊师利菩萨讲话，都首先都要叫一声万殊师利，即系文殊菩萨、文殊师利啊。咁啊，先至同佢讲下边嘅说话。佢有诸众生，即系有一类啲咁嘅众生，诸啊多也，唔系单止一个两个，可能系好多好多，可能十个八个千个，亦都可以讲真系过万都唔知呢啲咁嘅众生嘅。是什么的众生？不识是恶，善和恶这个刚刚是一个正反问题来的。善就是善心，是做好事。恶呢就是坏习惯，坏心肝，是坏心地，所做的都是违背良心，一举一动都是违背这个戒律，与呢个佛法咧系相违背，嗱咁就叫做恶啦。加话不识咧，就系唔明白，可以话佢对佛法冇信心。咁冇信心，当然佢就唔会研究啦，唔会研究咧就唔明白乜嘢叫做善恶因果。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咧，嗰啲道理咧，佢完全不懂啊。咁既然对呢个善恶因果个道理不明，即係话对佛法就唔懂啦，係一个纯粹个门外汉。咁既然唔识得乜嘢佢哋善恶因果个报应啊，佢嗰啲咁旧时个坏习惯呢，嗰啲毛病呢就好多啦。所以行緊个为坏就贪论，为坏都为都可以讲係单独咁样解。应该是口字边嗰个为咧，就比较咧确定，就系单独咁解。单独做乜咧？怀就系佢个怀抱啊，佢所怀念，佢单独怀念啲乜嘢咧？贪论嗱，贪就系贪心。总之咧，越多就越好。贪而无厌啊，咁啊叫做贪。论咧就系论色。就与呢个贪咧，虽然有啲关系，但系贪咧就系向外边贪嚟，越多归自己就越好。但系论色咧，就是、自己已经保有咗好多啦，可是佢唔肯布施，唔肯得个施舍，唔肯将自己有多嘅去分啲俾人哋。又论色将所贪嚟嘅咧，嗱啊多多益善啊，就少少无拘，越贪就越多，但系佢绝对唔肯咧。做多少个好事俾人， 俗語話利一拔一毛以利天下都不做的，好像什麼呢？好像舊時香港有間做牙刷的梁蘇記，現在已經收多了，不做了，那些仔孫不做了。那梁蘇記牙刷那個宣傳呢，那個口號他們一毛不拔，一毛不拔就是標示他的牙刷是好的，不論你用多久一條毛都不會斷出，不會甩出的，本來就是他一個最好的宣傳，表示他真的貨真價實。可是呢，我們用於這個人是吝惜，不肯得布施，不肯得幫助人，就是說他一毛不拔了，就是吝惜了，那個為壞就是貪吝，就不知布施。那個布施和這個貪吝呢，就啱啱就係相反嘅。而家話不知咧，就係迷，真係迷於呢個布施，唔知道呢個布施嘅好處。嗱，咁啊，布施通常講咧，就係一般佛學嘅名詞就有三種啊。一種就佢哋財布施，呢個大家都明，好明顯啊。財布施係人都識噶啦，或者你用少少嘅金錢去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又或者我哋呢個法會。每一晚都有人家咧係結緣，唔論咧係值幾多錢，呢個唔係問題。咁你肯做呢個布施嘅事咧，與大眾結緣係一件咧係最好嘅事。嗱，咁第二就是法師，法師咧如果有眾生啊，佢不懂佛法，但係佢又想依法修行，亦都想研究佛法噃。嗱，咁如果我哋嗰啲講經嘅法師，嗱居士都得。你本身是認識佛法、了解佛法、研究佛法的，你遇到這個不識佛法的人，他又想學佛法，你就可以用這個佛法來布施給他，即是幫他講這個佛法。那麼財布施，即使對方是生活困難，你用這個錢財幫他，也幫他的現在解決眼前這個生活困苦，但是你不可以幫他生生世世啊，這個法身為命不斷。那如果我們用法布施呢，對方既然渴望佛法，希求佛法，我們以這個法來布施給他，令他依法修行，使他這個法身為命啊，得以菩提上進，將來有機會得解決成佛道。所以這個法布施呢，比較這個財布施呢，法布施的功德就大過這個財布施了，理由就是在此。那麼第三叫做無畏施啊，什麼叫做無畏施，就是用這個無所布畏來的布施給他。那就比喻什麼呢，我們放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了。凡是放生，當然或者買魚，或者買雀仔，或者買其他的動物，當然就不是死物，死物就不明白，就放生啦，放死啦。我們話明的放生就是買那些呢是會喐的，水族就會游水的，如果是陸上會飛那些呢，那些是雀仔就會飛的，是生猛的，當然我們是放這些生猛的，會游水，會擺尾，會飛，會跳的，那麼它就放生了嘛。那這些凡是水上游的天上飛的禽畜呢，一般世間上的人呢都是要吃它的，那麼吃它就當然要殺它啦，不殺它就怎樣去炆煮燉來吃它呢，那麼所以我們每捉一次的畜生，其實呢它應該被人捉到回來養住它，我們再捉它呢它很害怕的，即使是捉他放生，我們買來捉他來放生，不是說殺他，他都害怕的，因為他不知道捉他做什麼事嘛。所以我有一次呢，我在三藩市講經，即是在美國三藩市 San Francisco， 放一生講完經之後呢，去到這個藏人佛那條街叫做 Grand Avenue， 就是由這個牌坊通到這個 Broadway 呢，整條街叫做 Grand Avenue 都是屬於這個 Chinatown 範圍所涉。由於我是出家人， 咁佢買嘢嗰陣時咧，買嘢放生啦。當然我就唔好意思啦，喺入到嗰啲雞婆或者咩去揾咧，驚住人家誤會以為我入去買雞食咁啊大件事。咁啊三藩市又好都幾凍啊，三藩市一年到晚都係凍嘅，同夏威夷就啱啱相反嘅。夏威夷一年到晚都係冇四季嘅，即係比加夏都好同加夏差唔多咁嘅。嗱，三藩市一年到晚咧都係凍嘅，佢又唔係好凍。大概是十度咁啦，咁就變咗咧。佢入去買咗，我咪企喺門口個西坡嗰度咧，咁就買張報紙嚟睇報紙。我就蹦住嗰個窗住，蹦住塊玻璃，咁啊睇報紙。咁啊睇睇下咧，點解點解嗰隻眼兩邊嘅角度好似有嘢會喐嘅啦？喂，咁啊初初我都冇注意啊，後嚟猛咁睇報紙咧，總係兩隻眼角咧有嘢會喐嘅。我就拧转头一望，原来我所蹦呢个玻璃窗柱咧，里边咧就系一个大水缸。当时咧就系养到咧都有成七八十斤啊，嗰啲大嘅鲢鱼系冇鳞嘅，但系条条都好似嗰啲生鱼咁长嘅。咁我嗰啲鱼咧就条条都顶住个玻璃望住我。咁我就领会啦，我嗱冇问题，我你哋放心，我唔会将你去劏咗佢。我話咧，除非個老闆咧唔賣，有啲真係唔賣嘅。你話明放生佢唔賣嘅，我試過好多。你話買嚟食嘅，買嚟劏嘅咧，你唔夠，佢仲可以到外邊第處買多啲翻嚟幫你。啊，你話放生啦，佢唔制，咁啊真係業障重啦。最多俾你買幾條，佢唔會全部賣俾你。我亦都有咁嘅經驗，因為我最中意放生，呢啲經驗我好多。所以我就幫嗰啲魚講嘅嗱，我啲條條嗰個嘴頂住塊玻璃望住我，我嗱，除非你個老闆咧唔賣，咁我當然我冇辦法，我唔可以偷，唔可以搶你哋去放。我如果你個老闆肯賣嘅話咧，我全部一條，所有你呢個櫃嘅裏邊咧，一條都唔會留咗你哋，全部拎去放生。咁我哋即刻啦嚇，喺鋪頭叫佢哋出嚟，指明買曬呢度嗰啲魚。有時候八十斤啊，八十斤都好多條啦。咁啊，結果呢個老闆都算幾好，佢唔單賣啊，佢就同我揾啲氧氣啦，揾嗰啲水桶咧裝住，揾氧氣養住佢，仲幫我送到去嗰個地方放生嘅地方，幫我哋等我哋咧做完呢個放生儀式咧，幫我哋倒落嗰個塘嗰度。不過佢附帶一句，佢話大師，佢話我咁樣幫你。咁你識做啦，即係話嗰啲伙計幫你。我話我識做，咁啊每人俾佢$20，一個人$20俾佢飲茶，咁啊大家歡喜啦。嗱，咁呢種就叫做係無畏布施啦。佢在呢個驚慌布畏之中，睇佢幾時遲早嘅啫。從今日冇人買，聽日後日總有人買，總有日一人就買咗佢，買咗個當然係劏我嚟食啦。咁啊好布畏啊，佢就好恐怖。我哋家順着呢個咁嘅環境，呢、這個咁嘅機會咧，將佢買咗，全部都放生，冇一條俾人家哋斬斬殺殺流血而死。咁啊，佢咪在呢個驚慌死亡部位之中啊，就係得到無所部位，呢啲就叫做無畏布施啦。嗱，所以放布施呢方面咧，其實咧三樣都具足。嗱，我哋所有放嘅生，無論魚又好，雀仔又好。每一種動物我哋唔係偷嘅，唔係呃嘅，係真金白銀同佢買嚟放嘅。咁呢個真金白銀呢，唔論邊一個放生都好啦，或者大家夾粉啦，一人出啲去做啦，都係屬於金錢。我哋目的就係放生，咁咪財布施啦。我哋買咗嗰啲動物同佢做呢個放生儀式，同佢念經，同佢唱讚，同佢念咒，同佢皈依，呢咪法布施咯。嗱，咁啊，最後一切儀式做完啦，咁啊，依規矩咧，好好地放咗佢，令佢咧於呢個生死嘅邊緣部位嘅其中，得到咧唔使受呢個生死嘅部位，咁啊叫做無畏施啦。所以我哋放生咧，就係三種布施都具足啦。所以放生呢件事呢就是最好的，我都可以讲呢，我啲世人放生应该做过好多㗎啦，就是我鍾意放生。嗱，咁既然家话不知布施呢，佢就係唔明，不知就即係迷，係迷咗自己个本性， 唔識得咧做呢個放生或者其他功德法事嗰種布施個好處，反過嚟一味就貪論貪心，多多益善，少少無區，貪貪埋埋咧，越多就越多，唔肯布施俾人哋，咁啊叫做貪論。貪論同布施咧就啱啱嚟個相反嘅，就及施果報啊！嗱，布施就有佢呢個果報，加話及施果報咧。就如果啊，呢個布施所得嘅果報，佢都唔知道。既然布施嘅果報佢都唔知咧，當然佢就唔會做呢個布施啦。就只有貪論。嗱，呢處主要嘅意思咧，就唔係話淨係得叫我哋布施咁簡單。當然都係叫我哋布施啦。主要就係話我哋修呢個藥師法門。如果我哋想真係得到早啲嘅感應，早啲成就啊！我哋依藥師佛嘅十二大願修，早日能夠咧成就。我哋除咗依願起行之外，在呢個行之中咧，就離唔開呢個六道萬行。菩薩嘅行門，既然離唔開呢個六道萬行，六道之中就以呢個布施為首。所以呢，就特別舉出咧係布施。乃至个四摄法布施爱与利行同事啊，咁啊四摄法之中呢，亦都系以布施为首。就可见学佛嘅信徒、学佛嘅弟子啊，真正系学佛嘅三宝弟子呢，对于呢个布施一法，真系要认真咧，唔怕多多做。对于呢个贪论呢个问题呢，就应该咧要多多去戒啦。如果呢个贪论心，唔肯舍嚟，你对呢个药师法门去修持呢，亦都唔会修得几好。咁因此你先至话不识善恶因果报应，但系呢心怀呢个贪论，不知道布施同埋布施个果报，当然呢个人愚痴啦。嗱，咁啊布施有咩果报呢？大体上嚟讲呢，就系话将来啊，你同人家有缘啦，生生世世你做咩嘢事都好多人帮你，你就得到呢个大富呢个果报。所以世界上几多有钱佬，其实佢何止够啊，仲要话打跛脚佢都唔怕噶啦。可是呢，即使佢本人唔要钱啦，我认为我够啦。可是嗰啲银子好似有脚噶，日日都喺个门口咁啊走入去嘅。佢想唔要噶啦，嗰啲钱你想有脚走入佢门口嘅，咁呢啲都系属于咧佢畜生啊，多收呢个布施一块所得到呢个好处啊，呢啲就系布施个果报啦。所以古人讲啊，佢话布施就犹如井中水，一边吸去就一边来，三朝五日就不打水，何曾就满到井边来？有些人就说，哇，我布施的钱这么想赚来，我就少了啦。那么我就算我捐二百做二百，那我都不见了二百啦。其实呢不怕的，你越布施，不要说将来，你眼前你的财富呢不会少的，不会说因为你布施了用了二百元，你的财产就少了二百元，不会的，不用叫你又回来的了。咁啊，好似乜咧？好似我哋舊時嗰啲村啊，家下都係一樣啦，冇水喉噶。我哋住喺城市先有自來水嘅啫，喺嗰啲好似新界嗰啲村鄉啦嚇，冇自來水噶，都係用井水。嗱，咁啊井水啦，我哋全村嘅人，無論一千人又好，幾百人又好，咁啊朝朝嗰啲村民起身就去擔水，擔水翻嚟洗面啊。煲茶乃至到洗地一切一切洗衫都是要水啊。咁啊，成村人一千几百人咁多水去用，都是靠呢个井。咁啊，理论上呢个井水咪越吸咪就越少，但系唔怕嘅。所以话一边吸水就一边来啊。你嗰度去吸水咧，佢个地嗰个地上水眼咧，嗰啲水就会出翻嚟，永远都系保持咁多水，唔会话啦吓少咗去嘅。但佢亦都唔會多嘅，佢永遠都係咁樣。所以話三朝五日不打水，或者呢啲村嘅人 呢個禮拜放假喎，有假日喎，咁啊全條村去曬旅行，咁啊即係冇人吸水啦，冇人打水食啦。但係咧，嗰啲水又唔會話慢慢滿啊，滿到呢個井邊流出去噶。咁就説明咧，譬如我哋呢個人如果布施啦，你越做布施，你個福利就越大，你嘅經濟絕對唔會因為布施咗咧就少少咗好多。唔會嘅，你嗰度布施係少咗多少，你捐咗幾百蚊或者幾千蚊係少咗啲，理論上表面上確實呢，你嗰啲福報呢唔使幾耐，你啲福報嗰啲錢就返返嚟㗎啦。但係呢一個人呢，佢唔知道呢個布施同埋布施所得呢個果報個好處呀，佢迷悶呀，一味就貪心，一味就多多益善，但是他貪貪麻麻又不肯布施，非常的孤寒吝惜。那這個人是什麼的評論呢？我說愚痴就無智啦。愚痴無智是一個相反的，有智就肯定不是愚痴，愚痴就肯定沒有這個智慧光啦。所以這個句經文四個字呢，其實就是一樣的，即是你愚痴就沒有智慧，那就愚痴咯。如果你有智慧就冇咗呢个愚痴，咪即系智慧咯。所以四个字咧，好嘅就系有智慧，唔好嘅就系有愚痴。嗱，愚痴愚就系愚钝，痴咧就系痴迷，就系唔知得呢个布施咧个好处。既然唔知得布施个好处啦，呢个人当然就系愚钝啦、愚脑啦。就是沒有這個智慧心光普照。所以我們明白這個佛理的呢，要布施啊，要結緣啊，尤其是人家結緣，你千萬不要破壞啊。就算你沒有錢，你很艱難看到人家布施結緣，你沒有錢參加都沒有問題，你千萬不要破壞，你破壞就罪過了。如果你冇錢去布施參加嘅話咧，你可以出力啦。例如人哋買箱橙翻嚟，準備咧布施，每人一個兩個，咁啊一箱橙都唔輕啊。咁你有力量，你冇病冇痛，有精神有力，你咪幫手搬啦。人哋個車車到門口啦，你冇錢幫忙冇問題，你就幫力力布施咧，都係同樣嘅功德。不是说有钱出了钱呢就好像功德大一点，我没有钱我只是帮你做事而已，你都没人出钱的，是不是差一点呢？不是，同样功德。所以我们有钱做布施呢，不可以看少这个没有钱的，我们这个没有钱的也都不用仰慕这个有钱的。总之我们随分随力，随缘消旧业，就更不做新殃。人家有钱布施，我冇錢布施，就係我自己個福力唔夠。我哋家下咧隨緣消我哋舊時嗰種嘅罪業，唔好再做呢個新嘅罪過。我哋就出力，人哋買到嗰啲結緣嘅嘢翻嚟，我哋幫手出力將佢搬翻嚟，仲同佢包得好好。如果幾樣嘢嘅咧，我哋揾個袋幫佢咧，每一個袋都有幾樣嘢全部齊全。派嗰陣時咧係公道心。无分彼此亲疏，亦都唔会话亲嘅，我就俾咗好啲嘅你。如果与自己无关，你俾啲差嘅，你亦都冇咁嘅分别大细心。如果你咁样佢力布施咧，你所得嘅福报、所得嘅好处，系同于用钱去布施一样，并无分别。所以呢一点咧，大家明白之后咧，我就去到边一个道场，有乜嘢事？你盡量得布施結緣，有錢你就布施錢，冇錢你就布施力，或者你連力都冇啊！話我有病，我幾廿歲我都冇曬力啦，我都搬唔起喎，咁啊點啊？你仲有個嘴啊？你個嘴仲會講話啊嘛？人哋做布施，你只有讚歎善哉善哉，好啊好啊！你多讚歎幾句，令到呢一個布施嘅人咧，本來佢都唔想做嘅。由於你讚歎多幾句布施的好處，令到這個搖擺不動 又想做又想不做的人呢，因为你一句善哉善哉呢，令他坚固了这个布施的心，本来是摇摇摆摆不一定做的，他听到你这样讲呢，他就马上去做，即是等于说他做这个善根功德结到那么多缘，全靠你这一句话，你的口还是会讲话嘛，赞叹这个布施的功德，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令到这个摇摆不定想做不做之间的人呢，因为听你一句话就加强他这个信心去做，所以他所得的功德呢都是同你的算来，所以你所得的亦都是同他一样，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呢千万不要有这个妒忌心，总之有力你就出力，有钱你就出钱，又没有力你又没有钱呢，你就有个口，你多讲几句布施结缘各种的好处，你亦都是同样的福利啊，得到这个布施的果报。如果不是你没有钱做不起，你就是妒忌人家做，人家的货物结缘的物品买了回来，你就走正门缩埋只手躲埋一个，不帮手去搬，那你不单说不出财不出力，连个嘴都不讲句好说话鼓励人家去做，那你就真正是愚痴，那就即是没有智，没有智就即是愚痴了。跟着说缺于信根，信就是讲的信心，我就对于这个布施结缘放生这些法门，我就生了一个信心，仲要做到好。嗱，好似点样好翻咧？嗱，我喺马来西亚讲经咧，每一次讲经咧都放生嘅，因为人多啊，晚晚都过千人听经嘅，所以我一宣布放生咧，就挤个箱喺个门口嗰度，咁啊嗰啲人出门口讲完经散散嗰阵，识做咩咧？就个个都准备转落个箱，咁每一次都好多嘅。咁啊，马来西亚就冇咩有海鲜，亦都冇咩有好放嘅。咁多数都系放嗰啲龟，嗱咁嗰啲龟咧，我哋中国人咧有一个最唔好嘅习惯，乜嘢佢都食嘅，嗰啲龟你放咗咧，佢就捉翻嚟食，卖俾人食，咁所以我咧就品个良心，我就做得最好嗰啲样嘢，我就买一罐有嗰啲油漆嘅油，买个或者红油或者黑油或者黄油，又搵支烂笔咧，每只龟个背脊写明放生两个字，老啲龟唔系咁容易死嘅，买隔早几日买翻嚟。就每隻龜呢，我日頭冇事，夜晚講日頭呢，我就將嗰啲龜呢搵嗰啲油啊寫放生兩個字，每隻龜都寫，就希望啲人捉返佢嗰陣時呢就唔好再食佢㗎，有啲良心啦。而且我哋每一次放生呢，唔好貪玩，唔好貪得意，所以我放生呢唔鍾意話遞一遞，你遞俾我，我遞俾你，咁嗰啲鱼鼻连白兰跌落地下咧，真系你唔杀死佢啊，跌死佢都吓惊佢啦。跌落地下你又禁我又禁，所以咧我主张一做好呢个放生仪式，就马上叫嗰啲船上嘅人咧，个个都有力嗰啲男子汉，马上就捞起就抌落个海。如果有啲人话哇，我唔放下，我唔中意做，我你唔做就算数。家下唔系我赚你嘅钱啊，我系帮你做嘢，替你收功德、收善根啊。你咁固執係要放下先至俾錢，咁你就唔好做，唔在乎到嗰幾蚊銀錢，就老老實實唔使客氣，唔可以咁迷信。所以呢種人呢，如果係咁固執去做啲嘢嘅呢，就係缺乏咗呢個信心。嗱，根呢就根本係以能生為義，無論花又好、果又好、菜蔬又好，如果佢冇根呢，佢就點樣生呢？咁呢個信根呢，就係呢個信心，一切的善法，一切的功德，若无信心，你就生不起这个做善事、做布施结缘放生的事。所以这个信心呢，就是为一切善法的根本，有信心我们才可以生起做这一件功德事，就好像一切的花果菜蔬有这个根，先至可以淋下水啊，放啲肥啊，佢先至生起嚟。若果冇呢个根咧，呢棵菜、呢棵树、呢棵花，你就点样淋水放肥？ 佢咧生唔起，就是、因为佢冇咗根啊，所以呢个信咧就叫有个根字掹埋，就最紧有呢个信心。家话缺于信心，缺即系欠缺啦，就话呢个人佢冇呢个善根啊，唔识得乜嘢叫做善恶因果报应，就是、一味贪心吝啬，唔肯布施，亦都唔知呢个布施个果报系标准无字嘅愚痴人。理由就是说他呢欠缺了这个信根，对这个佛法的信仰不够，对于放生布施结缘这个信心呢不够，所以就欠缺了这个信根。反过来呢，既然他欠缺了这个信根，不肯布施，不肯结缘，这种人呢就肯定是贪心不止的，我说多罪的财宝啊，他对于他那些财宝呢多多的积聚，又贪心又吝啬，你说是不是财宝啊多多积聚起来呢？他不单说那些财宝积聚起来，他还勤加守护啊，很勤力地是加以守护得来积聚那些财宝，即是说不肯布施，不一无二你天下他都不肯做。那他怎样勤加守护法呢？勤家守护到乜嘢程度呢？即是话贪贪孤寒啊，到咩程度呢？系咪简直系见黑者来，就其心不起啊！唔好讲其他啦，就是见到一个乞衣响佢面前行过，向佢伸手咧，来到咧系希望佢哋施舍几蚊钱，佢都唔俾啊！佢个心咧对呢个乞食嘅人咧，唔单唔俾啊，佢都唔喜欢啊，唔想见到呢一种人。因为见到这种人都是向他拿钱嘛，他又孤寒又贪贪，当然就不喜欢见到这些人，其心不起。下面那两句就出现勉强了，他说切不获耳，就是如割身肉啊，即是假使他有一个人跟他一起，那么人家给了，那么他自己不好意思不给了，咁即係話等於焗住要去俾啦，就好似嗰啲鄉村嗰啲做父老嘅，每年有咩好事啊，佢睇到嗰啲父老開始先落筆先寫啦，但亦都唔係個個父老有錢，亦都唔係個父老大手筆，咁所以呢既然其他嗰啲父老都俾啦，佢唔俾又唔好意思有個身份，所以佢就俾啦，照樣俾啲。佢話切不獲耳，假使呢唔可以呢離開呢個問題，等于一定呢他要落笔比啲嘅话呢，就是、人布施嘅时候啊，佢嗰种嘅痛苦，各种嘅凄凉，好似蚊呢就如割身肉，就心生痛惜啊，好似有个人搵张刀呢係喺个身上割咗一忽肉，咁如果将个身上咗割咗，你话係唔係好痛好可惜呢？就係说明呢种人呢好贪贪，好吝啬，唔知道布施同埋布施所得好嘅果报，一味咧贪财积聚，越多就越好。而家勤家守护啊，惊死佢啲钱咧走咗去，惊死人家哋攞咗佢去布施。即使见黑者来，就其心不起，切不获耳，人之时就如割身肉，系心生痛惜。个福有无量贪贪有情，积集之财于其自身嘅尚不受用。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作诗及来乞者？嗱，呢段文咧就系辗转解释勤家守护嗰种嘅意思。辗转解释呢四个字，就系佢点样勤家守护法？除咗见乞者来，其心不起，切不乐意，而行施时地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咁可怜。向下仲话个福有啊无量，即系话呢种个孤寒啊贪贪啊，拔一无二利天下而不为呢种人呢，唔系一个两个啊，社会上好多好呢啲人，多到呢无量咁多，电脑都计唔清嘅，所以叫做无量贪贪嘅友情，友情即系众生，加就讲我哋嘅人啦。佢嗰种贪贪法啦吓，如下所讲啊，积集之财，佢积积埋埋。搜集买卖嗰啲资产，嗰啲钱财，咁啊，照今日几好， 但是呢可惜他於其自身都尚不受用啊，不要说叫他给人，就算他自己呢日常这个生活，日常的开销，日常所应该要用要使的，他都不受用啊。本来如果从我们中国文化这个美德这方面来讲呢都是好的，虽然是有钱啫，他都真的还是很悭俭这样，不要乱浪费那些金钱，浪费那些物质，都是平平常常这样过活，本来是一个美德，但是他家下呢直情呢不是这个问题，不是美德的问题，他直情呢很悭贪，很吝啬，希望越积就越多，这种贪心吝啬法呢几乎连自身应该要用的应该要使的他都不受用，他都不使啊。那么自身所应该受用他都不受用了，所以就比例了，又何况啊他能够供养给他的父母，即是他的长辈，或者他的妻子的太太的平辈，或者对下的为他做事的奴婢，奴就是男人，婢就是女仔，那么奴婢都即是下人，卖了给人家没有钱，一世为人家一直做事没有出头之日，那么他就奴婢。作使，作使呢作即是做事给你差遣的，他就使，那这些奴婢呢就是帮你做事给你差遣的，就及来乞者以及呢那些来乞食的人。咁既然呢个人呢贪贪到咁严重，吝啬到咁厉害啦，亦都唔知布施及施果报，如痴无止又缺于顺根，咁呢种人有咩嘅后果呢？其实向下讲呢，多份呢做呢个饿鬼，当落做饿鬼或者当落做畜生，所入咁佢话比诸有情，以上所讲呢一类无量咁多嘅贪贪有情，积集之财于其自身尚不受用，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作出及来乞者？咁啊呢种人佢嘅后果系点啊？佢话比诸有情呢类人呢，从此命终。咁冇几耐之后呢，从今以后啊，佢就寿命终尽啦。人总会死噶嘛。今年死就明年死，咁总有人要死，个个最平等，冇一个人可以脱得了。佢话从此命中啊，咁佢去咗边度啊？死咗之后，唔系话死咗就算数噶，有后果。咁好先问，好多人又唔信啊。佢话：嘿，我都死咗啦，仲有乜嘢啫？其实有啊。咁有咩证明呢？我打个比喻，呢个世间犯，好似某一个人犯咗罪。咁如果稍微重啲，唔好话太大嗰种刑事案咧，就普通嗰啲咧，都要坐几日监嘅，或者一年啊，或者半年啊咁样。咁啊，但系你聪明，冇几耐你就逃狱走甩咗。咁啊，我请问一句，系唔系你走甩咗个警察就话吓你真系本事，关住你锁住你，你都走得甩，咁啊从此销案就唔拉人啦？唔系喎。法律上冇条咁嘅法律，只有咧到处贴呢个报告，呢、这个人佢做咩名，佢样子点样，影埋呢个相，几高嘅身材，有胡须就冇胡须，男啲或女，写得清清楚楚，到处缉拿你。如果缉拿你之后咧，如果捉得你到咧，可能仲要罪加一等。嗱，我哋以呢啲咁嘅例子證明，證明就唔係話死咗就冇嘢，死咗就算數。好似話我坐緊監，我聰明，我叻，我走得甩。咁啊，警察話咁啊算啦，你走得甩，你咁聰明，從今又唔追究冇條咁嘅法律，就等於話我哋除非唔做惡，除非唔做呢個業障，做咗呢個業障咧，後來啊一定係要墮落嘅。所以話比諸有情。從此命中啊，去到邊度生呢個惡鬼界？惡鬼界呢就係、是、三惡道中嘅惡鬼道。嗱，惡鬼道呢個樣咧，呢、這個身形咧就好大嘅。佢呢個樣咧 当然都几难睇啦，系鬼个样咧，即系个头都好大，但系有一样嘢最细，就是、我哋呢条颈啊，呢、這个喉咙呢条颈咧就最细。咁如果个人嘅身体又大，个头又大啊，嗰条颈个喉咙细，仲有点食嘢啫？系冇得食嘢噶，要食都吞唔落噶。咁啊，吞唔落你系咪肚饿咧？咪做鬼都做个饿鬼，都冇餐好个食啊！嗱，咁啊，再其次，佢除咗个颈细咧，佢有个地方就好大嘅，就好似嗰啲有 B B 嘅女人个肚就好大嘅，个肚大到好似个山咁样。咁啊，既然个肚大到个山咁啦，就当然你容量大就食嘢食得多啦。但系反过来，佢虽然容量大啊，希望食多啲嘢，可是佢个喉咙就好似我哋连生个口针咧，个尖尖嘅地方咁细，佢又点样食得落嘢？又等样填？点样填得饱佢呢个腹大如山嗰个肚咧？咁啊，即系话一生一世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堕落做饿鬼咧？呢种嘅刑罚咧，就系咧终年喺呢个肚饿挨饥抵饿之中，即使佢有人送嘢俾佢食，一送到佢个嘴咧，佢想食就变成火炭，唔食得。即使有人送一碗咧无上妙味嘅汤水俾佢，佢要饮咧，马上变成啊系消融咗个铁，消融咗个铜，系滚架热辣，佢又点样吞呢？既然食嘅变成火炭，亦都变成呢个水，唔饮得唔食得，你话系唔系中年饥饿咧？嗱，咁呢啲系咩嘅因呢？呢处讲就系贪贪布施，唔肯啊结缘啦，系饿鬼嘅因。仲有一种就系我哋咧，对于呢个饮食，如果佢所用呢个物质太过浪费，唔肯珍惜每一样嘅物质，呢啲都系咧堕落饿鬼之中嘅因嚟噶。你千万唔好话我有钱啊！啊！我使得起啊！你理得我咩？系冇错，你有钱，你使得起。你起间屋，马上放火烧去，或者倒冧佢，再起过你都有办法。你有冇谂过？你起好之后呢间屋，好多人冇得住噶。你有钱，你阔佬咪认为唔妥喎，马上啊倒冧佢，重新起过。你有钱系冇问题，你变咗倒冧佢，你咪浪费咗你个物质，浪费咗你个人工。你间屋要钱起噶嘛，要俾钱买材料噶嘛，你咪冤枉咗好多金钱。你比例一下，你几多人冇屋住，人住都冇得住。你起一间屋认为佢唔好，马上就推冧佢，就马上起过一间。呢啲就系选福啊！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尤其是出家人啊，在家都在内，唔好选福啊，唔好过分享福。如果你选福过分享福呢，将来所走个路系乜嘢路？死咗之后向边度走？就系生到呢个饿鬼界啦。我话生饿鬼界，嗱，我哋睇过，大家都明白木莲救母呢一个故事。七十五遇难盘就系呢木莲尊者咧救佢母亲嘅故事。佢母亲就系生病贪贪，唔肯供养三宝，人哋供养咧，佢又妒忌破坏人哋，所以咧生到呢个饿鬼里边。咁到木建连尊者咧，佢成咗读正阿罗汉果，佢有神通啊！佢个父母已经去世，佢就用神通一观睇下佢个父亲几好，生到呢个天上享福。虽然未曾了生死啊，佢都唔使堕落受苦啦，都算系几好几安慰，佢就好安心啦。后来再运用个神通睇下佢个母亲咧，唉惨啦，直情堕落呢个饿鬼之中。啊，嗰个头又大，但个颈又细，个肚又大，个口仲系吐呢个饥饿个火出嚟。所以木建连尊者咧，既然知道佢母亲堕落咁苦啊，佢就用佢个神通，用佢乞食嗰个钵咧，装到一半咧无上个妙味。用神通就运到佢母亲堕落做饿鬼嘅地方，咁啊双手就俾佢个母亲食， 但佢个母亲咧再生都系孤寒成性贪贪，先就堕落做饿鬼啊！但饿鬼唔系净系佢一个，咪好多噶噃。因此咧，佢个仔啊，无莲尊者咧，用神通送佢一半饭咧，佢就惊左右嗰啲孤魂饿鬼咧抢佢食，所以佢哋即时咧一个手就去接，一个手就揞住，惊住人家嚟抢。嗱，即使呢一念咁嘅贪贪之心啊，惊人抢啊！成碗无上妙味都变成火炭，咁啊点食啫？目犍连尊者咧就好忧心，即系好悲哀，睇到呢件事，自己冇咁嘅能力，佢就翻嚟问佛。佢话世尊啊，我母亲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啊师傅啊有乜办法啊？佢师傅嚟噶嘛？咁啊师傅有乜办法救我母亲呢？佢话你母亲呢都呢种嘅业障啊，唔系你一个人嘅力量所能救得到。无莲一听，岂不是我母亲咪冇救？咁就好悲哀啦，更加悲哀。佛话你唔使忧心，佢话你母亲有得救。咁啊，点样救法呢？佢话七月十五日就系由呢个四月十五开始咧结下，在呢三个月当中，所有结下嘅弟子一齐。未正果嘅已得到正果，咁即使根性顿在呢个三月结下之中未能正果，但系每一个出家弟子呢都系身心清净啊，冇做罪业啊，即使有少少个过失，咁啊在七月十五日佢哋自知日，如果有人家举出在呢三个月啊，边一个同门师兄啦吓，佢犯咗咩嘢规矩啊？咁啊，举出佢嚟，等佢好忏悔。咁啊，即使咧别人睇唔到佢犯咗规矩，但系佢自己心知，佢自己讲出嚟，自己禀报于佛，咁啊，佢就自知人啦。咁啊，禀报于佛啊，就喺佛前求忏悔啊。咁啊，既然有啲系正出世圣果，有啲即使有犯咗规矩，都求咗忏悔，身心清净，即系话整个僧团都系清净。他说那天呢，如果你做这个盂兰盆供养大众，那么像大众的福灵呢才可以呢免了你母亲堕落做饿鬼呢那种的灾难。那无莲经当然是照做呢，因此才每年七月十五，那么很多那些道场，无论是大道场小道场，好多佢嗰啲善信居士咧都发心，咁啊大家捐啲捐啲咧，咁啊将佢平均。例如我哋呢个左近系有一百个出家人，我灵人学主就系啦。每一年咧，我哋周围左右嗰啲道场加加埋埋都系一百个出家人咁，又唔多得几多，唔少得几多。有啲系走咗，但有啲系新嚟。我哋预先统计过，打电话咁问过，每年都系一百个人到。咁啊，将所收嚟嘅钱咧，旧时就买嘢买，后嚟觉得麻烦啦，买嘢又要搬，又要搵人去送，咁啊，索性就现实啲俾红包，将呢啲钱咧分成一百份，咁啊，每一年我哋通常咧都系二百五蚊至三百蚊一份咁啦，咁啊，亲自送一个人一个出家人咧送一份盂兰盆结缘，嗱，咁呢啲就系咧所谓啊盂兰盆嘅缘起啦。亦都是自知日的好处，那么那天佛都很欢喜，那些弟子个个都身心清净，那么我们在那天供养啊这个身心清净的佛弟子，将佛弟子全部出家大众的福力、智慧力之所加庇，可以令我们呢过去历代历世的先人可以得到勉励这个饿鬼这种灾难，所以说从此命中生饿鬼罪，或旁生，或旁生罪。旁生呢就是畜生，为什么畜生叫做旁生呢？即是他出生呢一种生活上的活动呢不正常，不是跟我们那些人一样，那么叫做旁生。为什么呢？例如那些龟响个地下爬嚟行嘅，嗰啲蛇响个地下躝嚟行嘅，嗰啲狗、嗰啲鸡，佢虽然有脚，佢又企唔起身嘅。 佢都係喺個地下咁樣走嘅。與我哋嗰啲人啊，兩座企喺度咁樣行咧，完全唔同。所以佢就唔正，唔正咪即係旁咧，即係側邊咁樣解咧。所以呢個旁生趣咧，就係屬於呢個畜生。嗱，趣就趣向啊！你死咗之後，如果你惡業重，就向住惡鬼或者畜生呢一條路咁樣趨向走去，即係話墮落做惡鬼或者墮落做畜生。嗱，咁啊原則啊，點解有啲墮做畜生咧？咁亦都係咧孤寒，唔肯布施，唔肯結緣，越想貪就越多越好。嗱，我哋有一個問題，如果你貪得正常嘅，都仲好啲。其實凡係落咗呢個貪字咧，都係唔正常。好似做生意，本來一蚊銀錢買翻嚟，實際賣兩蚊，你都對半嘅啦，已經都賺唔少嘅啦，係嘛？其實唔係好多生意咧有對半賺嘅，咁啊算你對半，一蚊翻嚟賣兩蚊，都唔算過分。有啲直情係奇貨可居，呢啲貨咧今日少啲，提高嚟賣四蚊五蚊，因為客人需要啊。你就抬高價，佢都只有忍痛俾錢買你㗎啦。可是但係咧，你唔應該賣咁多，唔應該奇貨可居咧，抬高價錢賣。但係人家就無可奈何，因為有需要，生活所需，唔買唔得，咁就變咗咧，俾多咗錢你。呢啲錢咧唔係佢甘心俾你㗎，佢係無可奈何，冇得用，冇得食呢一種嘢，佢先至咧出高價幫你買。咁你賺到呢啲多餘嘅錢咧，都係屬於咧係借債啊，都係屬於啦嚇，攞多借債，將來一定係要還。但係還嗰陣時咧，就唔係咁好聽噶啦，唔係話我家借啲兩蚊咪俾翻兩蚊你咯，唔係咁樣計噶啦。就好似乜咧，好似銀行嗱咁啊，座上應該大家好多人都同銀行借過錢嘅。唔係話冇錢就同銀行借，或者有陣時周轉下啦咁啊，好多人同銀行借個錢嘅。咁銀行借錢咧，老翻佢哋 daily interest 係斷日計息嘅，唔係話啦嚇便宜借俾你嘅。銀行樣樣都講錢，唔係佢嘅生意點樣做啊？養咁多夥計，租個咁好嘅地方幫你服務，仲要俾利息你嘅，你存款。咁如果佢唔賺你錢啦，咁佢點樣維持啫？咁啊變咗咧，你凡係唔應該得嘅，你攞多咗人哋嘅，就係叫做欠債。咁既然呢個債一欠咧，你將來就要還。咁如果你有福報都仲好，大家都係做翻嘅人。咁我欠你噶嘛，俾你打咗荷包，或者好似今日咁啦，你有張金卡唔小心俾人偷咗。呢、這個人咧攞咗金卡，銀行攞曬你啲錢，你咪當為還債咯。你唔好煩惱啊，你唔好話好似提提哭哭啊。你就應該咧隨緣消舊業，心安理得係我前世欠咗佢嘅，所以梗係還翻俾佢。咁啊最慘你唔係個人，又冇咁嘅錢，冇咁嘅力量去還咧，即係話墮落做畜生。咁就好難講啦，可以講咧，凡係做畜生咧，都冇乜幾多人畜生得好死嘅，最後死嘅都係俾人家斬幾刀，斬咗之後流得滿身血，洗乾淨咧俾人哋唔係炆就燉，唔係炒就煮，咁就變咗咧呢種痛苦咧，就因為咧講都講唔出噶啦，所以因此我哋明白呢兩句話，或旁生趣，或惡鬼趣呢兩個問題啦。你明白到呢個因果啊，嗰種嘅嚴重性，你就唔好多貪。你就算你真係正常揾到嘅，你都唔好咁吝惜，要結下緣，要收下福，要做下啲布施、放生、結緣嘅事，咁啊最好啦。如果唔係咧，就餓鬼趣、旁生趣都有你份啦。嗱，咁啊向下就係講啊，雖然佢墮落。由一慳貪孤寒唔肯布施，咁啊墮落啦。但佢從前咧，佢是有啲善根噃。佢在墮落期間咧，因為佢從前有個聞佛法嘅善根咧，都可以令佢得解脱。佢話：由識人間，曾得暫聞藥師琉璃光如來名故。 今在恶趣，暂得益念，比如来命。游色人间咧，就由于啊呢一类恶鬼或者咧系畜生啊，佢虽然堕落做恶鬼做畜生，但系现在追究佢咧，佢未曾堕落做畜生之前咧，佢都曾经咧种过一啲善根。佢话游色啊往昔佢在人间做人嘅时候咧，佢曾经有咁嘅机会得到，暂时唔系好多，唔系好长远，系暂时咧。耳根啊，闻到呢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嘅名号，咁啊，即系话佢呢个八色田中里边咧，就有呢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各种嘅种子响度。虽然佢业障重，所谓强者先牵啊，佢呢个堕落做畜生做恶鬼呢种业障比较强，所以佢在先咧就牵引到佢。堕落做恶鬼，堕落做畜生，可是佢呢个八色田中里边咧，曾识人间啊，曾经种过听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嘅名号，咁啊呢个八色田中里边咧有呢一句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呢个种子，咁啊然后佢虽然堕落做鬼做畜生，呢、這个八色田中呢一念闻药师名号嘅种子咧，跟住就起现行爆牙。所以呢他就能够呢今在恶趣的时候呢暂得一念比如来命啦。现今呢他虽然是堕落做恶鬼，堕落做畜生，但是呢他有这样的善根，八色田中里面呢浮起啊生起啊他这个曾经闻过药师琉璃光如来这个名号那种的善根功德。今日咧，佢虽然堕做畜生做鬼咧，佢都暂得益念比如来命啦。佢暂时只有咁嘅机会咧，得到追忆从前咧曾经念过药师琉璃光如来，或者曾经闻过药师琉璃光如来嘅名号啊，以此呢个善根功德，就积于念时，正当佢咧能够益念啊。曾经闻过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去世就往生了。他说从彼处末，他马上就在那个地方，他当时忆念曾经闻过药师佛的名号，就在这个忆念间他就往生，就去世就死了。他死之后怎么样呢？就还生在人中啊。由于这个这样的功德，他曾经听闻过药师琉璃光如来这种万德洪明的名号，以前这个善根死了之后，他就不再做恶鬼，不再做畜生，就还生人中，仍然还识的仍然呢，仍然跟他未曾堕落做恶鬼做畜生之前一样，做回一个人，还生人中做回一个人，在这个做回一个人之中呢，他就得这个宿命念，咁得到咧一种嘅宿命，宿命就是六种神通之一，其中咧佢哋宿命通。嗱，宿命通就系知得从前，例如某无论边一个人，佢都有佢前世嘅。咁佢前世佢系做人啦，就做畜生啦，就因为做鱼游水啊。咁我哋家下冇宿命通，我哋唔知得啊。从前多生多世以前，同边一个人做过父母？做过父子兄弟夫妻的关系，我们没有宿命通不知道，我们有宿命通的人呢就可以知道，这种就叫做宿命通了。那宿命通呢就有两种讲法的，一种就叫做报通，一种就叫做修通。修通呢就是我们修禅定，不是很艰难的，只要你的人呢个心都不要那么杂，不要那么乱，稍微静啲嘅咧，都好容易得到呢啲神通嘅。嗱，第二就报通，报通就系你有咁嘅福德，你前生唔知几多生几多世，收到咁嘅佛法嘅福，系感到有呢个宿命通。所以我哋家阵时咧去嗰啲咩庙啊，去拜神啊，拜嗰啲鬼啊，咩庙咩庙啊，有阵时求佢咧。有所感应，你想求财嘛，真的没几耐你就发达了，一夜就发达了， 啊，你无男求男，无女求女啊嘛，你求下佢咧，诶，冇几耐咧，你就真系果然咧，求男就得个男，求女就得个女。呢啲咧就呢啲咁嘅鬼神咧，凡系嗰啲鬼神，除咗饿鬼之外啊，一般嗰人都系有个福嘅，佢前生就系个修行人。由于咧佢修行间唔持戒，所以就堕落咧做呢啲咁嘅鬼神。由于佢曾经都系个修行人，有修行个福。因此咧，佢哋有呢个宿命通，或者有天眼通，有咁嘅福报，俾人家对佢崇拜，向佢有所求，佢哋以佢呢个神通咧，就去帮呢一个人。所以呢属于呢个报通，佢有咁嘅福，系报到呢啲咁嘅宿命通、天眼通，佢就为恶道苦啦。既然呢啲咁嘅恶鬼畜生堕落满之后，还生人中，佢得到呢个宿命念。佢知道从前几多生几多世前，因为贪贪吝啬唔肯布施，就堕落做恶鬼，堕落做畜生嘅还债。咁啊，加由于咧曾经闻过药师琉璃光如来个万德洪明，现在虽然喺呢个恶趣堕落之中，佢仲八色田中咧浮现起到一种咧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嗰种万德洪明嘅功德啊，咁啊呢个善根一起啦，佢就走啦，走咗到个还生人中，而且仲得到呢个宿命念，佢就回想起来，就为呢个恶趣苦啦，就对于呢个堕落做恶鬼做畜生呢种咁嘅痛苦咧，唔惊就假啦，咁啊梗系报位啦。嗱咁啊，既然报位再堕落呢个恶道嘅痛苦咧。当然他就不敢再乱来了，好好地修啲善根啊，所以他不熬第欲乐，呢两个乐字咧，第一个乐就熬，第二个欲乐真系乐啦，不熬欲乐，唔再喜欢咧呢个五欲嗰啲快乐，唔再咧系贪贪吝啬呢个财物，反过嚟咧仲好行为施啊！好即系喜好，即系喜欢，喜欢时时咧做行，即系做咧做呢个恩惠布施于人，以共咧赞叹施者，赞叹呢个布施嗰种个好处，赞叹布施呢个功德，即系唔再做呢个贪贪吝啬嗰种个罪过，希望咧从此啊一脱就永脱，解除呢个堕落做恶鬼。做畜生嗰种嘅痛苦，所以话一切所有就色无就贪色啊！凡系一切自己所有赚得嚟、揾得嚟，所有一切嘅财物咧，色无贪色，色皆咧冇半点嘅贪论，冇半点嘅珍惜，有几多得几多就做几多，全部都我嚟布施结缘，收自己个福德。唔单话呢个财物物质，我可以咧系布施啊，嗰个渐次上能，即系进一步咧顺住呢个次序渐展咧，佢由呢个财布施啊，渐展进一步，自己个头、自己个眼、自己个手、自己嘅足足即系脚，乃至血肉身中某一个部分，我哋都可以布施啊。俾呢个向佢嚟求布施嘅人，嗱，例如我哋今日啊，由于呢个人好多病，好似患肾啊、眼角膜啊，咁啊好多好多啦，呢个身体上嗰啲内脏咧，如果呢个人死咗，你可以写张遗嘱咧，我要死啦，我愿意将我呢个眼角，将我呢个内脏边一部分咧。你可以割咗佢，俾嗰啲咧有关呢一种病痛苦而又死唔去嗰种人咧，我俾咗佢同佢结缘。嗱，咁呢种咧就系上能以头目手将佢肉身粉丝来求者咯。嗱，又有啲人问啦，加下好多国家，好似新加坡啦，好似系强制噶，凡系人都要写遗嘱，死咗之后咧就要捐俾。佢身中咧某一个部分，医学上有需要嘅，捐去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系强制一定要咁样做添啊！ 咁就算唔係強制，隨你自己發心，有啲人就問我：哇，咁我咪好痛，好痛啊！咁我咪梗係唔中意，唔中意咧，咁啊親行咪墮落變咗啊！其實呢啲問題咧，普通嚟講咧，凡係你唔中意，人哋夾硬做攞你咁，你就唔可以反抗。當然你個心唔舒服，就會親行，會嬲。你親行一嬲就梗係墮落。但係家陣時咧，你係行呢個布施心，係體諒憐憫啊！有呢啲病，個眾生嘅痛苦又死唔去，所以我自己還都死啦。醫生都話冇希望啦，所以我哋寫遺囑，將我頭目手足血肉身中某一部分係布施俾呢個來求有需要嘅人。就由於你係自己願意，你自己早有心理準備，係你自己寫下遺囑咧，係願意心中。在你臨死的時候是捐出所有醫學上需要的，你全部願意捐出來，你是行菩薩道，你是一個大的布施者。在這些這樣的情況之下，你們應該就沒有痛苦的。如果你沒有遺囑，你自己都不願意，你不想做這些事，你恐怕痛苦的。這樣呢，到底你臨死，醫學上就夾硬將你拿出來，你當然是痛苦，因為你不願意嘛。那痛苦就梗係親恨，那時你又不動得，又不講得話，你已經都那麼點呢？只有懷恨在心，這一年懷恨在心呢，就會令你呢是墮落。即是說反過來，你自己願意，你心中捐出，你早有心理準備，是你的菩薩行，是你的菩提的道心，你应该就不会有所反悔，你不会觉得很痛苦，你就将它捐出来给这个有需要的人。这样你都可以做，那叫做内财，将我们身里面重要的器官，是我们的生命财宝之一来的，我都可以布施给人。说放如财物，何况其余身外嗰啲財物咧，我更加唔會多貪，更加唔會吝惜。總之係我所有，有人需要嘅，你哋即管攞去。成就呢個布施心啊，咁你就生生世世咧，就得到呢個大富唔怕貧窮嗰種嘅好嘅果報啦。咁啊，仲有一分鐘啊！一分鐘都講不到什麼呢，那就算了。復至萬殊西利，若諸有情須於如來受諸學諸而破思羅。你向下這一段經文呢，就是除了剛才講布施六道中呢，就是講第二個持戒了，就是說明我們修這個藥師法門的人，第一不要貪心，還要盡量布施，其次呢就是要持戒了。因为戒为一切善法的根本啊，好像起楼的地基，起楼没有地基呢，就肯定是冧的，肯定是不长久的。譬如我们修药师法门的人，六道万行中，我们除了布施不要贪贪，重要是持戒，是正知正见，不要有这个迷信，有这个邪知邪见，仲要守呢個規矩，行住坐卧都要如法，唔可以有半點啦嚇違規犯過嘅地方。以此嚟到輔助啊，自己修持呢個藥師法門係得以向上精進。咁呢段文都幾長下嘅，所以向下問唱，付於係明天晚上。嗱，咁啊，今晚咧我睇過噶啦。就是一包啊，咪河粉系嘛，就一卷啊嗰啲饼，嗱咁啊嗰啲饼咧就成铜嘅，系圆形嘅，嗱咁呢啲河粉咧，佢就包好就四四方方咁嘅样子嘅应该吓，嗱咁啊四方咧就系代表啊呢个苦集灭道嘅四谛法，都系从呢个事相里边修行，嗱咁啊呢一铜饼咧系圆形嘅咧。就譬如我哋呢個圓融嘅理性，咁啊加下合埋嚟咧，就話事理都係圓融，事理都唔會有障礙，係花言 经的境界，是大菩萨的境界，就是说明我们依此药师法门修行，将来得到这个花园境界，是事理无碍，事理都得到圆融。好了，阿弥陀佛。